就捧在你手里。 天生像马戏，似小丑，眼内希冀，为想得到你，愿竭力以心献技，想你大于你，暗街等也在等你，但却在暗示别局甚迷离，但却在暗示别局甚迷离。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晨曦。从九月三十日开始，香港小额资金转账可以通过名为"转数快"的快速支付系统完成。转数快突破了当前移动支付需选择同一储值支付工具的局限。澳门特区行政会近日完成讨论网络安全法法律草案，将设立澳门特区网络安全体系，旨在通过强化关键基础设施运营者的网络安全，维护公共秩序等重大公共利益。受香港交易所上市制度改革利好影响，内地新经济企业赴港上市的公司可能多于预期，业内人士预计九月至十一月或是新经济企业新一轮上市的高峰期。中国残联联合国家发改委等十五部门印发关于扶持残疾人自主就业创业的意见，明确二十多项促进残疾人自主就业创业脱贫解困的扶持政策。丰台工商分局探索移动互联网加工商登记新模式，推出了全市首个微信办照平台先锋易注册，实现内资有限公司设立登记微信办照的新途径。今年十一期间，朝阳公园线上购票和充值服务正式开启。作为开心麻花出品的第四部电影《理查的姑妈》将于九月三十日起全国上映。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上的那个小咖啡，它也叫模样。迎来了的那个北面坡上面，砍柴的少年郎，砍柴柴的那个小大哥，它也嗓门亮。茶林里的那个飞出了 OK， 欢迎来到经典随身听，我是晨曦。香港电影评论学会曾评论说，张国荣是一位在华人演艺圈中罕见的能将反讽诠释得很好的演员。今天呢，我们就来听电影《阿飞正传》主题曲《何去何从之阿飞正传》。 你总就不是

白生浅浅，难消君心，万古情愁。青芳之巅，山外之山，晚霞几朝，星夜无眠。